谭妹知点解我哋有铺垫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 但系佢 OK 喎，都甜喎。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 即系味觉觉得甜，但系身体又唔会响阿啷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仲有做好多产品噶，咁啊，除咗头先食个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佢系自己整噶。 冇錯，佢自設咧係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係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嘅合法嘅牌照㗎啦。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係有優惠嘅。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健康生活有食品开始。 John, Ivy, Angela, Ke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真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好，返返嚟第二节， 系 今集话题讲家长。 系啊，哇！呢个问题真系头先我哋喺休息时间里边都已经倾过啲嘢。 系啦，因为咧就可能有啲听众觉得，咦，即系我可能会预期以为我哋会讲好多紧家长要做乜做乜， 系啦，点样训练佢咧，点样 train up 佢咧？ 系啦，我哋系咪要将所有要对即系咪去面对呢、這个即系儿童发展障碍嘅成个系手册俾晒家长？又唔系我哋愿意嚟嘅， 系 啦系啦。咁啊，其实 Dorothy 即系其实都再三讲咗，其实就话亦都惊有啲矫枉过正啦， 系 即系唔系？当然家长好有關心個仔女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就唔好用 錯，成日驚佢都會錯過黃金期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諗咁嗱呢個就去到 Dorothy 嗰、那個、你讀嗰個課程啦、或者你嘅積累積咁耐以嚟嘅經驗啦，點、樣去同啲點樣去將啲信息傳授俾啲家長咧？ 好，不如我問咗你哋兩個問題啊，你哋兩個都戴眼鏡，你阿 John 你幾多近視啊？ 我都幾高啊，我都有800度。 哇 ，Kevin 咧？ 400啦。 如果你哋兩個除咗眼鏡，你覺得你哋生唔生活到？ 問勉強啲咯， 戴隱形鏡 唔得，所有嘢都唔得。係啊， 咁戒橙梗係大打折扣啦，當然。 但係譬如基本生活，你覺得你最大阻礙會係咩？如果你除咗眼鏡， 除咗。都有 咩係做唔到嘅？ 我就咩都做唔到啦。 唔係啊，有時我哋慣咗一樣嘢咧，你一除你就好，即係譬如好即係簡單，如果我哋睇車已經係好大問題啦。係啊， 係啊，係啊。 睇車過馬路啦， 係啊， 屋企嘅嘢落唔落到啊？ 屋企啊，你可能要行好近咯，你可能好近， 好似聞啲嘢咁樣。 即係你睇電視，你都唔知點睇啦已經。係啊，係啊，對電腦就都得嘅 ，come on， 咁樣啦。 係啦，依個 concept 就係我哋做家長教育開始就會留意翻啦。咁其實坊間啦有三個字啦，譬如我講，譬如用讀寫障礙為例啦，係啦，咁會我會掌握多啲。你覺得讀寫障礙係 handicap 啊？即係障礙啊 ，disability 一啲殘疾啦、或者 impairment 一啲缺損啦、 哇！呢三個字其實我都有啲混淆嘅，真係。 唔緊要，你哋覺得感覺。 嗰時 第一，你係覺得係 handicap。 handicap 障礙。 障礙。 disability 你覺得係殘疾或者殘障，定係 impairment 係一個缺損啦？一照譯中文嘅啫，我盡量譯得好啲啦，咁樣。 係，我覺得就唔係 impairment 嚟嘅。 唔係 impairment。 因為 impairment 係一個即感覺上好似好永久性。即係冇一啲嘢咁樣嘅，除非你好嚴重啦，你讀寫障礙，你睇唔到嘢，咁應該呢個 impairment 啦，係嘛？咁 你覺得你近視係 impairment 啦、disability 定 handicap 啊？ 係喎，我諗係 disability。 disability 我覺得 阿 John 你覺得 咧？你講我近視啫。 係啊，你個近視 直情係 disability 啦。 disability， 但係你有戴眼鏡咧？ 戴咗。咁即係 disability， 你可以用啲工具去幫助咯，幫到件事咯， 咁我覺得呢個 concept 我又唔係開估嘅，都係我阿 Sir 教我 啫。 即係外國，即係以前譬如用一個你哋眼近視嚟嘅，咁可能以前係殘障㗎啦，冇近視依樣嘢，你完全睇唔到嘢啦。可能以前啲人農村社會，你咪盲，同你同盲冇分別㗎嘛。如果你成1000到800度近視，其實冇分別㗎嘛。咁其實係 handicap， 即係佢完全係冇乜 function 嘅。咁 disability 係啲殘障，可能其實 你扶住嘢行都仲勉強生活到嘅，靠其他感知。咁、但係我哋嘅取向就所有而家叫做有缺損嘅人都係 impairment。好彩你哋就係有依個眼鏡啦，隱形眼鏡啦、或者你可以做 laser 啦，你令到你重見光明啦。咁、其實同自閉症、讀寫障礙、過度症或者發展障礙其實一樣，不過。佢冇其他外在嘅嘢，譬如你哋可以戴眼鏡，譬如可以裝耳枝，可以用輪椅代步或者、所以其實佢哋你哋會好幸運啫。而家科技昌明，你哋可以戴眼鏡睇翻同正常睇嘅嘢一樣。咁、但係佢哋唔好彩就暫時未有一個好好嘅方法即刻根治到。譬如可以要透過啲訓練環嘅環境影響，佢、可以包容到佢咧。其實佢可以去翻一個 impairment 嘅、impairment 係最低層次，就係佢係其中一個缺損啫。 哦，係咩？係話 handicap 係最嚴重嘅，即係佢完全係 low function 咁樣。咁、impairment 其實可能其實環境可以配合到，譬如自閉症。或者讀寫障礙，咁其實好多唔同嘅教學習方法，或者環境嘅配合，我哋嘅指導或者家長嘅教育配合，咁、其實係可以克服到嘅喎。咁、我哋嘅功能就會咁，譬如家長、社工啊、老師啊、唔同治療師啊、professional 都係其實令到佢營造一個大家好啲嘅環境，讓佢學習，讓佢生活到啫嘛。其實好多外國都做到㗎。其實香港仲要繼續努力咯。咁、所以我諗呢個取向其實我哋。都會明白每個人都有佢嘅缺損，不過自閉症或者讀寫障礙或者過度症，佢啲外顯嘅行為，即係以致到影響到人哋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大家都好似放大鏡咗啫。咁可能你我自己你冇戴眼鏡，其實你都周圍撞㗎，即係好坦白講。但係因為你好彩你戴眼鏡，即係有人發明咗眼鏡呢樣嘢啫。咁、如果家長用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個心理壓力會冇咁大。系啦，咁样 都系嘅 ，OK， 即系暂时都系，即系用眼嘅一个都几个例子嚟嘅，即系只不过有个咁嘅道具帮到手，咁、但系你譬如讲你发展障碍就可能系问题复杂啲， 系啦， 咁啊嗱，头先我听你讲咧、就话好似话有啲、即系类似家长去训练子女嘅一啲 模式 系嘛，嗰啲咩嚟嘅？其实我即系听完我都即系一头雾水， 即系我谂、我谂佢有啲即系。方法嘅，可能有啲點樣去處理小朋友嘅行為問題啊？嚇，咁佢可能會有啲方法，可能會係要想法嘅，咁可能咧會有啲比較係啲規範化，令到小朋友去跟嗰樣嘢嘅。但我諗頭先就同阿 Dorothy 傾過咧，就係話，即係雖然個家長個角色咧係要需要係投入嘅，去幫啲小朋友去培養佢嗰、那個即係嗰個行為嗰個點樣啱定錯，但就唔可以係太過 黑板係咪？ 係黑板啊！即係為咗改個行為而去令到成個即係個小朋友好似變咗個 機 械人嘅 系咯， 咁啲例子點係點？ 有兩種常用，我哋以前成日用就係叫做 teach 啦。teach 咧其實係訓練小朋友要好有系統去做完嗰樣嘢，做完嗰樣嘢，做完嗰樣嘢。譬如 ABA 啦，即係要用 BMOC 啦，我哋叫做行為，即係 應用行為發聲法。 係唔知係啦咁樣。咁、主要係糾正一啲行為嘅。咁、以前我哋好多時候譬如智障啊，或者一啲自閉症啊，好多時候都會去庇護工場做嘢啦，再大啲。咁好多時候呢套嘢就係不停會用到好機械式嘅，即係訓練個小朋友一有呢個行為咧就要 stop， 一有呢個行為就 stop， 即係其實去糾正佢個行為。但係我哋而家個趨向就會覺得唔太人性化啦，因為我哋覺得就算智力有障礙或者行為有障礙嘅小朋友，佢都有佢嘅人格嘅獨特性嘅。我哋如果用共融嗰個概念或者主流讓即係大眾一齊去生活嘅時候，我哋唔應該剝到即係搞到一個小朋友好似一個機械人，係你哋要接即係要滿足大家接受佢嘅行為，而冇咗個獨特性。其實我哋都唔想家長去過分去做依樣嘢。 呢個係就係你講嗰個咩 ABA 啊，這個、或者 BMOC 啊 ，OK， 或者 有冇啲例子啊？即係點樣去對處理個小朋友啊？即係喺呢個咁樣嘅概念 底下，譬如個小朋友即係譬如獎勵計劃啦，好多時候。好多時候，譬如喺特學，有啲學校就會用，譬如佢做得好嘅行為就俾嘢佢食。 係。 咁好多時候咧，呢啲小朋友又變咗肥仔啦。咁佢冇嗰個刺激物，佢咪唔食。佢有一次個刺激物佢會做，咁但係長遠其實你係咪成個生活都可以去做啱嗰個行為，就係俾一啲獎勵佢。 而唔去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慢慢減一啲獎勵啦，或者唔係用唯一一套嘅理念嘅方法去訓練小朋友，即係要配合好多套囉。咁但係有時家長就會覺得自己好似一個 trainer 咁樣，我覺得哇，我 train 到呢個小朋友好似就算我哋好多小朋友 normal 小朋友都係㗎，你叫人啦，拍手啊，請請啊，咁 即係好似當佢一個寵物 係 係啦，但係記住人係有個獨特性，同埋有佢嘅性格噶嘛，有時都要接納佢有自己嘅性格，你自己都有自己性格，自己有自己脾氣啦，咁係互相去包容嘅啫。咁我哋就唔建議過分過度去即係剝一個小朋友啲行為咯。長遠其實唔會去庇護工場做嘢噶嘛，除非佢個智力真係去到一個。唔係咁理想啦，咁樣咁所以頭先阿莊都，我哋頭先 break 嗰陣時都講話啊，其實我哋點樣會叫家長平衡翻？你哋個個治療師、個個家長、個個老師都叫我去教小朋友有一套方法，獎勵計劃。 魔鬼教練咁樣。 係啦，咁有時家長咧學識咗某幾套嘢，所以我喺節目都唔敢講得好多呢啲，即係家長唔係好明白背後人哋嗰個 theory 嘅理念，就係用咗嗰個方法。咁就不停咁樣 train 到小朋友，就覺得自己好成功啦。咁有時其實係害咗個小朋友。 咁但係呢個真係要好好睇個平衡啦。即係譬如會唔會有啲行動係就真係唔 stop 佢咁樣嘅？但其實 係啦，一定係有啲佢哋過分激動嘅行為。好似頭先我都講啦，譬如佢自己好激動，有啲嘢刺激到佢，而家長又嗰刻未知道佢嘅原因，咁你咪 cool down 佢咯。你慢慢訓練到佢學識 cool down， 或者當好嬲，我哋好多時候家長會講一啲。場景即係好似寫下故事，咁人哋搞你，你知你好嬲，但係你嗰下用深呼吸啊，不如唞下氣，唔好同埋忍住咁樣咧，依啲方法可以慢慢鼓勵小朋友去做，而唔係一定見到佢個行為你要停，即係好 firm 咁樣要停止個行為。 懲罰啊，攞走啲嘢。 係啦，譬如我唔要你最叻，哇！但係依句其實永遠都係最傷小朋友，我唔要你。咁個小朋友假設真係唔要噶嘛，咁佢真係好驚，佢咪越。 恐慌， 恐慌咯！好多時候見你喺見到喺街度收唔到科，就係、是、你再係咁，我唔要你。 明白。 咁佢就更加激動啦。咁所以其實依句説話，你真係唔要佢，你先好講啊！我成日都係嗰句，係啦。咁所以有時家長會喺呢啲位置，就係因為佢自己都未 cool down 到。咁我就會睇翻，尤其有特殊需要嘅家小朋友嘅家長，有時都要俾自己去即係 cool down 先，學識去 cool down， 唔好咁情緒嘅。你因為越激動咧，其實同ABA 個唔係用 ABA， 用一啲行為或者互相影響，就係你激動，其實小朋友都激動，其實佢 copy 緊你嘅行為。係， 絕對 係啦。你 copy 緊你處理情緒嘅情況，因為當處理激動嘅時候，家長好激動，咁小朋友自然就會激動噶啦。咁大家都喺條街都好激動，旁人就會。 更加惡化啦！令到件事 係啊，跟住就會問你有冇家教啊？咁啊，其實一個互為嘅影響嚟。 我諗除咗即係訓練之外，同個小朋友建立關係嘅啲樣嘢都好重要。 哇！呢、這個咧，你即係講係容易啦，即係、現代社會呢個真係好有缺乏嘅呢、 啊、 件事。 係 啊， 啊，你啲喂，但係你即係又問翻多啲，你覺得？個理論上 O 唔 OK 咧？就係、是、你即係、你讀修讀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理論。 其實都好好嘅，其實我讀家長教育啦，咁其實好多時候都會 reflect 翻自己如果第時做人家長嘅時候應該要點樣咧？咁其實好多時候家長你真係要陪伴去成長嘅，但係咁咧細嘅時候，譬如幼稚園啊、小學啊，咁你一定要灌輸一啲正確嘅信息俾佢哋嘅，即係恰當嘅行為唔恰當行為。 嗱點咪嗱，即係你講呢個又好灰色噶嘛，即係有啲家長我咪陪佢成長咯。嗱，小學我叫學呢、這個學呢、這個學呢、這個學呢、這個，中學咪學呢、這個學呢、這個學呢、這個學呢、這個咯， 包接送， 跟住咪 學學生咁咯， 係咯，跟住咪翻學咯，跟住冇呢個咪陪曬喎。 其實我個阿 Sir 講咗好好嘅，係我哋點樣去盡情發揮小朋友，即係正正我都係想帶出就係、是。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嘅家長，好多時候都會針對翻重點去解決佢嗰個限制，例如佢自閉症，佢同人社交唔 OK， 佢就重點喺個社交勁想訓練社交故事嗰樣嘢。咁但係佢忘記咗一個平台，就係社交咧係發生於自然嘅，其實會唔會係帶佢去更加多一啲？但 係 公園或者一啲相處嘅場合，去慢慢學識，或者佢會介意嘅，會唔會參加一啲協會？大家都係自閉症小朋友，應該相對同背景嘅家長啦。咁會唔會開始會多啲接觸呢？咁我上以前都做咗一啲 即工作啦，都去做 SEN 啦。咁我哋會俾一班好細嘅小朋友，大約係 K3 高班啦，俾佢哋做一個booth， 即係個攤位。咁咧家長就一齊配合嘅。咁嗰三個小朋友真係做得好好喎。咁咧其實裏面我哋有訓練喺裏面嘅。咁有好多社區人士參玩佢嗰個攤位啦。咁佢哋真係做得好好，因為你知自閉症嘅小朋友，佢哋啲 step by step 嘅好好㗎嘛。咁佢哋真係好 step by step 咁樣教嗰啲人呢點樣喺一個釘板度呢整個圖案。咁整完之後佢又好有手尾呢，一定要還原返擺低，跟住俾下一個人，跟住啲排隊又好好。咁即係其實話，如果你揾到佢嘅 strength， 咁而配合一啲社區嘅服務，佢哋真係冇扭計喎，坐咗成三個鐘喎。你諗下一班高班嘅小朋友，自閉症小朋友坐三個鐘，而佢真係好認真咁樣做。咁我覺得咁呢啲先係一啲社交嘅技巧咯，幫佢哋，而唔係不停喺一個密室裏面大家個別訓練，你要訓練你社交，但係社交係發生於自然嘅，並不是絕對全部時間可以喺一個地方。 我諗都要可能都要即係學一啲社交嘅技巧，然後去用嗰啲社交嘅技巧去 場景， 係啊，場景去去一啲日常嘅生活。 係啦，即係個別訓練係要嘅，但係大家都不要忘記社交其實係大家社交都係喺一啲大家都係 try and error 去學嘅啫嘛。即係講真，邊日一出嚟識睇眉頭眼額，即係都唔會一個課程叫做眉頭眼額小組噶嘛。我哋成日都係嗰句。咁你帶得多佢出街，或者慢慢即係社交化多啲嘅時候，咁對就算有過度會症嘅小朋友，佢大啲大啲，慢慢去自己學習要 control 多啲場景去知識嘅時候，咁家長就會容易啲 handle 咯。 咁又可能又引申到另一個問題，就係、可能係又要。個社會對於可能自閉症呢個認識可能會包容性關注性多啲，令到嗰啲家長可以經常帶個小朋友出去，咁個小朋友因為錯誤中學習，但係咧就其他人嘅就未必係好似咁歧視嘅目光，咁佢哋可能會帶個小朋友，小朋友嗰時佢哋嘅社交就會越嚟越好咯。 係啦，所以其實你哋網上電台都有個真係好處就係、是。關唔關注嘅人，或有咩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嘅家長都可以聽啊嘛。 不過咧，即係哇，你聽其實都好唔容易嘅，真係。 容易啊！ 因為就譬如你講緊話盡量喺一個自然嘅環境之下去學習社交嘅能力啦。咁、但係 但又要人哋其他人又要好自然嘅目光嘛。 所以咁 key person 就係個家長啦。 唔係我意思就係、一來當然係要最好個環境都係要係。但係即係譬如你話分兩頭去翻啲，就算你正常，即係可能個小朋友冇事嘅，有啲咁嘅場合係咪真係一個社交場合咧？即係譬如你見好多朋友咁樣，咁我 係啦，就好多家長有時冇驚帶個自己有問題嘅小朋友，即係會越嚟越驚，就越帶越少咯。 唔係啊，我意思係就算當然係我同你講，就算係即係譬如你好個小朋友好健康嘅，如果你同佢去一啲譬如好大人嘅場合，跟住可能你啲親戚啊。即係親戚啊、老爺奶奶啊，全部都係呵護備至。呢個又係咪一個社交場合呢？即係會唔會又真係即係我唔知啊！ 其實都係嘅，不過其實講真，我哋唔可以過分保護自己小朋友嘅。 係啦， 即係我好坦白講，就係就算係咪正常唔正常都好啦，我哋用呢啲字眼其實都唔係咁恰當。咁但係講真，佢始終都要自己出嚟社會，一定有人唔中意佢，又有人中意佢，有人包容佢，有人包容佢。就算我哋咁大個人啦，叫做 so call 叫正常啦，我都係覺得自己唔正常㗎啦。咁都會有人中意你，有人唔中意你，有人都滿意你個行為，唔滿意你個行為。咁但係最重要係你點解家長咁重要同小朋友嘅關係呢？其實幫佢確立翻佢自己點樣睇自己啫嘛。咁同埋第一，首先我一開始上一集都有講，就係、是、家長要接受咗自己小朋友限制先。佢唔接受呢，所有公開場合都唔使去㗎啦。係， 當然。 好坦白講，即係連呢個走出自己屋企嘅機會都唔大。咁首先都係家長接受到，慢慢慢慢一路路帶佢出去，慢慢慢慢慢慢喺個社會度快啲去投入返。咁真係有時都要接受，就係有人唔鍾意你，有人鍾意你，就算我哋都會係。咁所以我諗都講梗係容易啦，但係個心路歷程點解我今日都會講多啲，就係、是、你 more understand 就係、是、有特殊需要嘅家長，其實佢個心理嘅掙扎其實都好大嘅，手掌又肉，手背又係肉。 咁點係咧？點樣去灌輸一個概念俾啲家長？ 聽個即係可能嗰啲個小朋友本身係即係高功能啲嘅，咁啊。話個小朋友佢冇朋友，冇人即係學校裏面冇人同佢玩啊，咁都會有啲問題出現。 會㗎，其實係呢啲情況，所以我哋有時作為社工，我好大反思嘅，就係、是、就算我做個老師同埋社工啦，我初頭都會好建議，初做都會建議、啊、家長你要做 A B C D E 嘅 training 啦，你做咗會好啲噶。但我做下咧，同埋讀完我依個 master 之後，我會發覺啊，其實家長會唔會真係做翻家長、 嗯， 愛自己小朋友，包容自己小朋友，以至到佢可能好多時候 S E N 嘅小朋友會喺學校俾人 bully 啦。好多時候真係會，咁、起碼佢仲有一個安全嘅地方。 但我覺得你愛都要有個即係適得其法咯，即係我諗大部分父母尤其是而家、即係都唔會話自己唔愛嘅，但係 因為愛得緊要，所以 train 得更加緊。 係啦，即係點為之一個恰當嘅愛方法咧？有冇？ 而家啲嗱，大家而家愛咧就會物質化咗。 係 嗱，好坦白講，而家嘅 definition 嘅愛咧，我。即係可能阿 John 你會見到啦、不停會去完依個星期六啦，我去完你嗰度做治療，跟住我就去邊個邊個邊個邊個，我用咗好多時間我陪你去嘅，咁但係就掉咗入你間房啦，咁、但係自己喺度玩緊電話啦，或者做緊自己嘢啦，咁我諗其實作你自己 outsider 翻，其實呢個係咪一個陪呢？即係我會覺得係 quality time 嘅啫，我覺得可能你呢 say 每一個星期有一個鐘，你真係安安靜靜專注喺佢身上同佢玩，聽佢講嘢，嗰啲我哋叫做陪伴嘅時間嘅 quality time， 唔係你好勞疲於不明，我用咗好多錢，哇！我俾每個月我俾成4000蚊嚟做 training 㗎，唔少啦，講真，我自己都一個月都使唔到4000蚊。咁我會谷好多嘢，咁但係講真，你如果自己代入返喺個小朋友身上，我一個禮拜返足5日學，跟住再上游水班啊、鋼琴班啊、治療啊、就社交故事啊，其實個小朋友個體力都支持唔到啦，唔好話佢學唔學到幾多嘢，學到幾多嘢佢都消化唔到。咁呢啲其實係喺物質上嘅滿足囉，咁但係真正時間其實要睇返爸爸媽咪真係用心嘅時間同佢哋相處，好多時候佢哋喺家庭裏面呢喺屋企都係共存嘅啫，即係你有你做嘢，大家喺一個共同嘅物質裏面嘅啫，係啦，咁但係你咪真係有聽佢講嘢，喺學校會唔會真係好委屈啊？ 喂，但係有冇啲方法咧？你即係搏俾 佢有去玩，佢有 好難 嗰啲玩車碌 嘅，你點搞啊？ 好難點樣玩車碌㗎嘛？同佢一齊玩車碌， 你係咯？點樣發揮咧？即係你即係每一個小朋友都有獨特之處，好啦，好似阿莊咁講，玩凳玩台腳咁樣，咁咪點搞？點樣發揮？即 係 拎曬台腳一齊玩啦， 係 咯？點樣？ 因為有多時候家長就會係陪佢小朋友小朋友玩，去又去喺度嘅。咁我諗其實唔好貪心啦，每個禮拜試下半個鐘咧，真係專注喺佢身上，你望住佢玩，你都係專心一致望住佢玩咯，而唔係你嗰邊揸緊個手提電話 WhatsApp 緊啊 Facebook 緊，跟住嗰邊雙就係、是、啊真係好好啦咁嗰啲，唔係咁咯。你真係如果小朋友去同你有個眼神接觸，你真係望住佢，你真係留意到觀察佢，同埋譬如啊你好鍾意玩車喎，咁你其實小朋友佢冇反應啫，但佢會 feel 到你係唔係真係全時間 respect 喺佢身上啊。講真、有時就算拍拖都係㗎，咁男朋友喺度打緊機，自己喺度，咁同你真係專注兩個人溝通共存同埋一齊有溝通，其實係 feel 到㗎嘛。 但 係 你譬如特殊需要啲，可能佢真係譬如自閉症，佢完全都喺自己世界，啲家長點樣 你覺得佢完全喺自己世界啫，但佢哋俾任何人嘅觀感都係會強㗎。 但家長唔知㗎嘛。 其實家長唔知，所以我諗其實有時都會上下一啲訓練，唔係唔好嘅。家長喺首先對自己小朋友嘅特殊需要係有基本認識先嘅，覺得個原因係啲乜嘢咧，懷疑係啲乜嘢咧，依、這個第一步基本嘅知識係要嘅，但係過分咁樣追落去其實冇咁需要，因為其實 我 媽咪冇乜需要。 我諗都好多家長係可能開始嗰陣時佢哋都會都想做呢樣嘢嘅，但係就可能真係佢留喺啲世界裏面，可能同佢玩都冇乜反應咁，跟住就放棄咗呢樣嘢咯，即係以為佢自己個小朋友可能係接收唔到啊咁咯。 其實人與人之間嘅溝通係有時佢唔係眼神望你或者直接回應你啫，但係始終你生咗出嚟咧，其實佢哋 feel 到嘅。不過佢嘅回應令你覺得好沮喪嘅啫，講十次廿次你都冇 feedback， 咁家長都會沮喪，同埋家長嘅無力感的確係好強。 但係即係譬如你會唔會都有啲建議，譬如家長你可唔可以會唔會試下同個方法同佢溝通啊？因為即係譬如你唔講嘢，譬如話玩車碌嘅，咁你最多你咪同佢講下嘢咯。喂， 点样好玩啊之类咯。即系你有冇啲有啲乜嘢嘅？ 呢个 case 应该点样？ 系你有冇啲建议？系俾即系有冇有冇一个系统系可以即系帮啲家长？ 其实有嘅，如果佢哋有见开自己，譬如学校老师有嗰啲佢哋有个别计划训练噶嘛。咁其实老师有时都会建议返佢应该係听到邊啲，可能佢鍾意听音乐嘅，咁佢可以扩阔到话题，或者其实你要留意佢个学习模式啊，即係点解我唔夠膽喺网上电台讲一种两种三种四种五种方法呢，做特殊学习需要嘅老师或者社工就知啦，每一个小朋友尤其是自闭症，每一个人嘅兴趣都唔同，每一个人嗰、那个能力都唔同，有啲高智能啲，有啲低智能啲。我好担心咧，讲咗一个智能，哇！大家疯传就系用嗰个一定 work 啦。即系最惨就系咧，而家 我唔会嘅，网台啲网友好醒嘅。 我惊担心而家咧，好多时候嗰期兴啲乜咧，家长就会用嗰套方法。 即系听咁，其实听咁讲系好多种方法噶，其实。 其实系好多种方法嘅。 听个家长话嗰度好咪试 咯。系啦，但系嗰个系唔系最合适你小朋友咧？其实讲真，我好多时候接触好多家长咧，家长。其实自己是最清楚小朋友喜欢什么不清楚什么、但有时他觉得喂我不是专业我又不懂，咁好多时候呢就会听一啲专业人士啦，so call嘅专业人士就係、每一个专业都会信奉，即係唔係信奉嘅，会有自己嘅专长啊嗰樣嘢，都会有建议嘅。咁但係有时都系建议囉，唔系全部 work 晒喺小朋友身上，有时佢建议都唔好夹硬套落小朋友身上，因为讲真，如果譬如我以前接触多啲系全职妈咪啦，即系佢对小朋友时间多啦，有时其实家长我哋会觉得，我做咗咁耐，我会觉得家长其实好清楚自己小朋友佢鍾意啲乜，佢需要啲咩、其实有时我哋都会鼓励我自己啦，我自己嘅出嚟，我会鼓励家长自己信自己。 嘩好矛盾喎、啊、但呢、這个即 係有时其实佢哋去到佢哋 training 穿到呢係全香港。 又要暴力感但又要信自己 喎。 係啊係其实好矛盾喎、啊、我今日讲嗰啲。但的确其实佢哋嘅心路历程咁矛盾，因为我啱啱做完个 research 呢，其实由確診前怀疑到確診咗到而家佢哋青少年阶段，成个心路历程其实好多唔同嘅阶段都会有矛盾，正常嘅。即係家长嚟而家就算你听到呢个节目，其实你好 struggle 系正常嘅，因为每一个家最重要其实佢同正常嘅小朋友一样，佢哋长大都有唔同嘅家唔同嘅情况需要，譬如佢哋小朋友可能去到贫辈嘅相处学习嘅需要或者各样嘢，咁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发展嘅特色，同时佢又有佢自己发展障碍嘅限制，咁你唔可以就係佢四岁个能力系咁，你都假设十岁佢个能力都系咁，佢嘅需要系咁，四岁同十岁已经系好唔同，所以有时做家长有个难度就係唔同阶段唔需要啲乜嘢，佢知都要有一个管教嘅改变囉。譬如去到中学嘅 SEN 去到中学，佢嘅需要其实佢都要贫辈嘅关系，咁但係家长同时间你都要开始放手啦，因为佢开始独立啦嘛，再唔可以好似幼稚园佢要黐实你，小学阶段佢要靠你，到中学佢有自己嘅生活啦嘛。咁所以其实我哋就算喺而家个 focus 零至六岁啫，咁但係小朋友系会长大㗎，我哋成日都系嗰句，佢嘅限制都系有，但係佢有唔同嘅发展需要㗎嘛。咁佢唔同嘅情绪唔同嘅行为㗎嘛。咁唔可以用一套方法去到你而家我哋咁大个，你都唔可以阿妈管你咁多啦，系咪？咁所以其实个矛盾都的确系好似好矛盾，但系如果我讲翻成个发展需要或者家长一路路要改变自己个管教方法，但系个定位个核心价值你都系要爱你自己小朋友，你接纳自己小朋友咯。 呢、這个概念都几中医，唔知点解觉得，即系好似一个好整体观，即系每个人 跟住 人都唔同，开唔同，即系有时咧，你会啲训练方法咧就会好科学性嘅，好似即系主流即系医学就系西医咯， 或者病态咯， 系啦，即系佢会好多经过好多研究，跟住话呢个方法有用啦，跟住就所有人就代入嗰、那个、那个去嗰个治疗方法嗰度，即系因为做好多科学嘅验证，佢就有啲方法有用，但系未。就會忽略咗可能每個人 都 佢有自己一個獨立性，即係我哋好似自己平時中醫咁開藥，每個人都開嘅方都唔同啦。 係嘅，你雙方都有一百幾個藥方咁樣， 係啦， 係啊，因為我覺得最重要，譬如呢個 concept 可能 我都想帶出多啲整體啲宏觀啲去睇， 嗯，整體觀念 係啊，家長其實個核心價值，譬如你如果相信小朋友係有個獨特性嘅，相信呢個係 impairment 小朋友一個限制，同，埋一路路我哋用環境可以慢慢改變嘅，如果你一開始有呢個取向嘅時候，你就唔會好病態去睇小朋友個限制，因為其實每個小朋友有好多可能性嘅。我好相信每個小朋友，譬如外國點解人哋自閉症或者讀寫障礙或者專注力個升入大學率咁高呢，咁其實係個環境問題，唔係個小朋友嘅能力嘅問題。 同埋好多時啲家長都係一刀切就話可唔可以跟唔跟治到啊，治唔治愈到啊呢樣嘢，但好似就係，個終點好似成日得一個咁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點解今日都要抽翻出嚟？即當然你哋之前好多集都係專家，專家其實佢真係好多驗證evidence based 啲去用一個行為一個 tools 去幫個小朋友，但係我都係同家長講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唔知道係咪唯一嘅方法，我相信都唔係唯一嘅方法，但你要揾一你自己最適合你自己小朋友嘅方法，每一個方法都可以一齊用嘅，冇話每一個方法排斥嘅，但係你揾到自己小朋友嘅方法或者佢自己嘅 strength 嘅嘢，好多自閉症喺外國嗰啲音樂啊 music 嗰啲係好勁，但係原來人哋外國就係好重視個人格發展。點樣令到小朋友個獨特性去 string 佢一啲叻嘅嘢，但香港呢就好鍾意喺成績去衡量個小朋友嘅能力，咁其實個取向已經 即係你90分你冇事啦，90分喎仲有事係咪係啦， 咁所以我諗其實家長要如果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而譬如好多時候成績咁唔係話要去放棄嘅，但係我覺得睇翻多少少嘅小朋友嘅可能性咯，唔好淨係集中某一點咯。唔係，其實佢都好辛苦嘅。 我趁呢個剩翻少少時間，好似我哋頭先有個問題，我哋傾落就未傾，就係一個兄弟姊妹呢個關係。係 啊 係 啊， 就用呢個時間講埋 咩事咧？點啊？ 其實 你係同啲兄弟姊妹有不和啊？ 哦，唔係，即係呢個問題夾埋就呢個。即係可能有一個個家長角度嘅，可能佢有兩個小朋友，一個係有自閉症， 或者有特殊需要啦。 但係另一個係完全係即係正常小朋友嘅，佢哋但係佢哋嘅之間嗰個聯繫嘅關係可能。 係呢個其實都幾大題目。 係啦，因為我自己都有一個位置都會做咗一段時間，我都會覺得咧，好多時候家長都出於可能內疚啦，或者自責，會唔會係自己令到個小朋友有特殊需要？咁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哋如果有兩個小朋友咧，佢哋所有嘅時間都真係投放咗好多專注喺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變相忽略咗一啲即係正常嘅兄弟姊妹啦，我哋叫正常啦。咁其實都會去睇翻，就係好多時候其實每一個小朋友都有佢嘅獨特發展需要噶嘛。咁好多時候就會忽略咗嘅時候咧，咁嗰啲小朋友就會呷醋啦。 反而佢之後就 呷醋啊、妒忌啊， 反而就有情緒問題添。 係啦，佢特登覺得哇，阿細佬掠地就會有嗰樣嘢，我就要就佢，我都掠地咯。哇，俾我會掠地啊！喂，佢掠地就會有買巴士，我都掠地，我買飛機啦，係咪先？即我都係學緊阿細佬嗰個偏差行為啫嘛。我冇事嘅，但我都覺得依樣嘢 work， 我都會學啦。咁好多時候即會小朋友就算都會妒忌啦，正常都會妒忌啦。所以我哋有時都會提翻家長，就係都要鼓勵家長去多啲關注翻。即係冇事嘅小朋友，同埋我哋有時都會做一啲 sibling 兄弟姊妹嘅活動，就讓其實譬如哥哥或者姐姐或者妹妹都俾佢知道其實弟弟或者妹妹或者哥哥姐姐佢有呢個限制，俾佢知道多啲，佢就唔會咁怪責爸爸媽咪。哇，點解咁偏心㗎？頭先阿莊都有個例子㗎。針灸嗰個， 我就係佢本身可能個細佬係有即係自閉症嘅問題嘅，咁啊帶埋個家姐嚟咁，咁因為個家姐多，即係可能冇理由獨自留佢一個喺屋企噶嘛，咁但係嗰陣時有時都見到個家姐阿姨啊咁就話，佢我覺得佢都有事啊，針埋佢啦咁樣。 咁樣教，針埋父母先啦，係 咪乜？咁咪會同佢解釋，其實佢冇問題。係啊，係個家姐有問題。 係，呢個都係幾有，即係 係容易俾人忽略嘅、 啊， 即係你大家嘅專注力擺咗喺嗰個好似有特殊需要，咁、嗯、另外一個喂，其實嗰個都好脆弱嘅喎，嗰、 啊 那個小朋友嚟嘅都係，係 啊係 啊，都有佢自己嘅發展嘅需要㗎，每一個階段。嗯每一個小朋友都鍾意小朋友即係啲爸爸媽媽錫㗎嘛咁、 嗯、 有時會覺得偏心又真係會好正常㗎喎咁但係好多時候細嗰個有特殊需要冇學位就真係大嗰個學位咗啦、嗯、因為你冇咁多時間去照顧佢或者你嘅心機冇花咁多咁所以呢樣嘢我又覺得喺家長教育方面即係家長又要留意一下啦、嗯、即係有時都唔好過分要去幫個即係有啲我都有啲 case 咧做好得意就係、是、佢會即係譬如自閉症或者小朋友佢其實可能知佢要食嗰樣嘢咁好多時候家長就會話你讓下細佬啦咁樣、 嗯、 但係其實我哋聽翻哥哥姐姐嘅心聲其實只要佢扮嘢啫嘛嗰啲咯即係其實佢哋個心路歷程又係覺得。即你扮曬嘢喺媽咪面前扮曬嘢，我 都 就你咁樣。 都幾常聽到即係通常有啲可能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嗯、個即係個細佬、嗯，突然間無緣無故乜，可能就中你一槍搶佢嘢啊，搶佢玩具玩明明玩緊自己玩具就搶啦，跟住咧就會搶到阿個家姐嘅玩具，咁有時個媽咪就會話同佢講，有得去玩啦，有得去玩啦，你俾佢玩啦，你做咩要爭啫咁咯？即係佢。係， 但 係 細哥就會有勝利嘅姿勢出現啦，可以。咁所以我諗呢樣又係即係家長可以留意多啲啦。 嗯，即係其實每一個小朋友都係有特別嘅需要。 係啦， 冇錯冇錯。 咁就唔好忽略咗咯。 嗯，好。OK， 咁啊，今次就希望可以帮俾嗰啲，即系帮嗰啲家长 啦。系 啦，如果真系有啲咩问题，咁都欢迎可以 send 个电邮或者 message、啊、我哋睇下啲嘉宾。 我哋收过啲查询未 啊？咩、嗯？我未 check 晒。 OK， 第一几个星期都冇人复嘅。 OK， 咁啊，唔该晒 Dorothy 啦。 好， 有机会再上嚟分享下啦。 系咯，应该之后都会有一集，都之前佢都会出。即係錄咗咁都係有關於， 啊冇錯冇錯， 係啦，就有關於呢、這個特殊學習障礙啊，讀寫障礙啲， 讀寫障礙 係啦， 咁好啦，咁啊下次再睇下講咩話題啦， okay, 好 ，OK， 拜拜 ，OK， 拜拜， 特別鳴謝扶濟會全力支持， 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係咪啊？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多謝。 是啊是啊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隻你係問我 唉咁啊好啦唉好嘢有嘢講啦唉好啦好啦 真係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 撈好多年好多個成年前啊做呢個節目你知啦咁我唔講得點解要撳價㗎嘛係咪如果唔撳價七谷嘅夾夾夾夾都想過六過七，咁、那個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個禮拜幾人沽啊？哇，因為撲街啊，個外貿數字睇死你都死得㗎啦，個外貿喂得我好想買一個一個七毫幾想買一個九毫幾， 係啊， 唉吹漲嘅真係神話咧，神話自己都唔信，我係電力公司嚟嘅咩？佢係有發電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係一倍㗎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